我喜欢旅游，喜欢拿着单反到处拍照，拍美丽的风景，拍家人的笑脸。我会评准确的投入垃圾箱。你问我是谁？我只是个普通的游客。 每一位游客都是文明的使者。 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3点、15点播出。And I have loved you. 欢迎收听 Pops 音乐，我是古月。今天和您分享的辛德勒的名单，新天堂乐团。

Thank you.

Thank you. Thank you.